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小不点儿的大哲学》，勇敢与胆怯。小男孩卡卡长着圆圆的脸蛋儿，很精神。可是我不得不说，卡卡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身体里分别有勇敢和胆怯，就像身体里住着这样两个小人儿。当胆怯的小人儿当家做主的时候，卡卡就会变得很胆小很胆小。当勇敢的小人儿占了上风的时候，卡卡的胆子就会变得特别大。今天晚上，卡卡是第一次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以前他都是跟爸爸妈妈一起睡的，可现在他长大了，要在自己的床上睡了。天慢慢黑了，墙上的挂钟当当当一直敲了九下，已经九点了，卡卡要上床睡觉了。妈妈在床边对卡卡说了声晚安，轻轻地用双手捧着卡卡的小脸，亲吻了他的额头。妈妈的手又温暖又柔软，让卡卡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安全。卡卡真的很舍不得离开妈妈，可是妈妈亲完卡卡就出去了。现在卡卡一个人待在他的卧室里面，周围都是黑暗。卡卡把被子盖得严严实实的，可就算是这样，他的脑袋里还是想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要是有小偷来把我绑架了怎么办？说不定会有一只好大好大的巨型蜘蛛爬到我的身上来。鳄鱼可能在床底下等着我起床，然后啊呜一口咬断我的两条腿，然后再把我整个吞进肚子里。卡卡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害怕，他的心脏扑通扑通扑通扑通的跳个不停。卡卡把身子卷成一团，然后用被子蒙上了脑袋。他使劲儿地闭上眼睛，希望自己快一点睡着。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好像听到壁橱里发出了声音，嘎吱嘎吱。他觉得房间里好像有人，可是这么黑，他可不敢起来看。于是卡卡忍不住大声叫了起来，在隔壁卧室的爸爸听到了声音，马上就赶过来了。他走进卡卡的卧室，然后打开了灯。 爸爸，壁橱里有东西。 爸爸从卡卡装玩具的盒子里拿出了一把宝剑，然后一边小心地打开壁橱的门，一边握紧手里的宝剑，看起来好像准备好了要把可怕的妖怪劈成两半。卡卡从被子里露出脑袋来，使劲地盯着壁橱的门看，可是壁橱的门全打开了，里面根本没有什么妖怪。卡卡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挂在壁橱里。 怎么样，没有妖怪吧？这下可以放心了。 爸爸亲了亲卡卡，然后把卡卡的宝剑放在床边上。 这下卡卡算是放心了。妈妈也起来把走廊的灯打开了，然后爸爸把门留了一条窄窄的缝儿。这样走廊里黄色的灯光透过门缝照进了卡卡的卧室，照在地板上、床上和壁橱上。啊，卡卡更加放心了，他翻了个身，带着微笑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一大早，卡卡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走廊里的灯已经熄灭了，不过他的宝剑还挂在床头。他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高兴极了。哇，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就好像是一次历险。在这场历险中，卡卡赢了，而且赢得很漂亮。卡卡尝到了战胜怯懦的喜悦。嗯，我可真厉害。今天是周末，卡卡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那就是去参加玛莎阿姨的婚礼。玛莎阿姨可是妈妈最好的朋友，而且在这场婚礼当中，卡卡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呢。想到这儿，卡卡立刻起床梳洗打扮起来，洗好脸，刷好牙，用梳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嗯，瞧，卡卡穿上小西装，打上小领结，真是个俊俏的男孩。爸爸妈妈带卡卡来到了玛莎阿姨举办婚礼的地方。从大老远，玛莎阿姨就看到了卡卡。玛莎阿姨穿着漂亮的婚纱，头顶上还戴了好多鲜花。妈妈亲吻了玛莎阿姨，然后玛莎阿姨蹲下来热情地拥抱了卡卡。妈妈告诉玛莎阿姨，我们卡卡有惊喜要送给你呢。玛莎阿姨好高兴啊，高兴得简直像个孩子。是吗？谢谢卡卡。她给了卡卡一个大大的吻。哇，婚礼的时间到了，卡卡准备好了，她要站起来发言。哦，她准备这个发言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所有要说的话他都已经背下来了。这么重要的场合，来参加婚礼的至少有100个人，而且卡卡发现他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当他站起来要走向玛莎阿姨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有点犹豫了。他开始害怕了，真的很害怕。卡卡心里在想，要是我说的不好，所有的人都嘲笑我怎么办？要是我待会儿走到舞台上，把之前想好的话都给忘了，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卡卡打了个冷战。他对自己说，要不然我就重新回到桌子旁边坐好，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反正玛莎阿姨不知道我要在婚礼上说话，她不会失望的。本来我要发言只是想送给她一个惊喜而已。卡卡心里就像有两个小人正在打架。她看着幸福的玛莎阿姨，想着妈妈帮他一起写发言稿、背那些话的情景，他也想到，说不定等他说完了，所有人都会为他喝彩。想到这儿，卡卡重新振作起来，他调整呼吸，迈开脚步，走向了舞台。 那个。 我是卡卡，我有话想对大家说。 卡卡说得很棒，哇，胜利了，胆怯被征服了，真是完美的发言，说得又单纯而真诚，让人很感动。说完以后，所有人都鼓起掌来。玛莎阿姨激动的眼眶里全都是眼泪，妈妈拥抱了卡卡，卡卡品尝到了战胜怯懦的喜悦。在回家的路上，卡卡得意极了，他兴奋地跟妈妈说起他各种各样的梦想。 我以后要成为开战斗机的飞行员。 要知道，那可是卡卡心目中的大英雄啊。不一会儿，卡卡又想到了自己的宠物凯迪和卡迪。凯迪是一只13岁的大白猫，卡迪是一只刚刚1岁的小狗。 也不知道他们今天在家里打架了没有。刚一进门，卡卡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凯迪正在前面拼命地跑，躲着后面，一边汪汪叫，一边追他的卡迪。突然，凯迪停住脚，转过身，弓起腰，全身的毛都竖了起来。他露出尖尖的爪子，喵喵，叫了起来。看到这儿，卡迪顿时停了下来，夹着尾巴，慢慢回到了自己的窝里。卡卡高兴地欢呼起来， 哇，凯蒂赢了，凯蒂终于战胜了卡蒂。嘿，凯蒂，你就像我一样勇敢呢。 傍晚的时候，爸爸对正在玩拆装玩具坦克的卡卡说， 嘿，卡卡，时间到了，咱们该去上游泳课了。 一周之前，卡卡答应爸爸要去学游泳，而且他说他一定会坚持下来的。 可是当他想到又要跳水又要憋气的时候，他就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就在上周，卡卡从跳台上往游泳池里跳的时候，还狠狠地被呛了一大口水，眼泪鼻涕一起往下流，真是难受坏了。他真的很害怕再来一次。来到游泳池，爸爸和游泳教练一直在旁边不停地鼓励卡卡。 嘿，卡卡，跳下去吧，鼓起勇气，没什么好怕的。 真的吗？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没有什么可怕的？我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跳台又滑又湿，我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两条腿都软了，牙齿也打架，好害怕呀。 细心的教练看出卡卡非常胆怯，于是他温柔地告诉卡卡， 嘿，卡卡，你试着做一做深呼吸，不管是什么姿势游泳，都要按照合理的、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方式调整你的节奏。抬头吸气，低头呼气，解决好呼吸问题。卡卡，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战胜自己的。 接下来，经过反复练习，卡卡做到了。他带着浮板，头可以一下子埋在水里，一下子探出水面，两只脚拍打出无数晶莹的水花，前进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了。教练和爸爸一起为卡卡竖起了大拇指。啊，卡卡又一次赢了，他再一次品尝到了战胜怯懦的喜悦。瞧，我们的小男孩卡卡会变得越来越勇敢的。 掏耳朵听听听听掏耳朵，掏耳朵笑笑笑笑掏耳朵，掏耳朵唱唱唱唱掏耳朵，掏耳朵跳跳跳跳掏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最近从电视上边学了一句话，老大颇能应付日常生活之用，比如他爸爸叫他端杯水的时候，他就回答说 是老爸， 姐姐请他拿支笔的时候，他就说 是老姐。 有一天外婆从乡下来看孩子，带了大包小包的礼物来到呱呱家，他刚一进门就叫呱呱来帮忙。只听呱呱非常爽快地回答外婆说 是老外。 老师问一位一年级的学生，有一种动物啊，它有两只脚，每天早上太阳公公出来的时候，它都会叫你起床，而且叫到你起床为止，请问这是哪一种动物呀？ 是妈妈。 公园里边坐着一位老奶奶，呱呱蹦蹦哒哒的就朝着这位婆婆走过去，对她说 婆婆，您的牙还行吗？ 老奶奶说 哦，已经不行了，都掉了。 于是呱呱拿出了一包胡桃，对老婆婆说 请您替我拿一拿，我去打球。 最近一段时间呱呱总是爱睡懒觉，有一天呱呱的妈妈批评她说你看人家团团啊，人家每天起得特别早，甚至天还没亮人家都想起床，你就不能早起一点吗？啊，懒虫。呱呱听了之后理直气壮地回答妈妈说 妈妈，我跟他不一样，人家团团崇拜的偶像是黎明，我的偶像是诸葛孔明卧龙先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第五幼儿园附属实验园的耿天琪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小树叶。 秋风起来啦，秋风起来啦，小树叶离开了妈妈，飘呀飘呀飘向哪里，心里好害怕。小树叶沙沙沙啊，沙沙沙沙沙，好像在勇敢地说话。春天，春天，春天，我会回来打扮树妈妈。秋风起来了，秋风起来了，小树叶离开了妈妈，飘呀飘呀飘向哪里，心里好害怕。小树叶沙沙沙啊，沙沙沙沙沙，好像是在勇敢地说话。春天，春天，春天，我会回来打扮树妈妈。 下面请小群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 小树叶，秋风起来了，秋风起来了，小树叶离开了妈妈，飘呀飘呀飘向哪里，